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不会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 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收听养生论坛，我们正在给大家讲经络学的养生知识，是吧？我要把12正经养生结合30个点穴一按铃，明白了人体12关对应12经络，12个时辰，天时养生和12关的啊，你说它慢吗？所以中医啊，是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是不是？快不一定好啊，所以好多东西该快的时候你就要快，而该慢的时候千万快不得，是不是？你比如说人的生活当中吃饭啊，家长就催啊，快点吃啊，快点吃，结果吃出胃病来了，对不对？上厕所，现在呀好多人呐生活条件改善了，哎呦，那个厕所呀修得跟星级酒店一样，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啊，乔迁新居请我去参观，哎呦呵，家里的厕所里还安上了电视，安上了电脑。我说你安这干什么呀？他说在厕所里啊看看电视，要不多无聊啊。你看该快的事儿变慢了，结果呢痔疮多了，脱肛多了，便秘多了，对不对？哎，所以中医呀、啊、他很讲脱肛多了，便秘多了，对不对？哎，所以中医呀、啊、他很讲究适度，而人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起居当中也是这样的啊，不是快了好还是慢了不好，不是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叫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上回啊我们给大家讲过了，经络 它不是一张网，经络不是一张图，它不是表面文章，它是一个立体结构的网啊，立体结构的网。这个立体结构的网，它的经络之根内植于五脏六腑，它的总的源头在于我们的任督二脉，所以任督二脉元气是经络，人的这个生命常青树的根。而人的十二正经呢，十二条经络内连着十二脏腑，外通着人的五体四肢，是吧？这是树的干、树的枝、树的杈，而在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汗毛孔、人的每一寸毛发、每一寸骨头上、我们的五官上，这些呢，是经络的这棵大树的树叶，啊，树叶。所以学经络学，大家伙是想学树根呢，还是想学树叶呢？实际上都要学，而且呢要有轻重缓急的去学。你连元气之根、经络之用都不知道，你就捧着那么一个两个穴位，你照着图谱，你就算扎针按摩，空荡荡的经络，你按它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中医养生不是看着好看嚼着没味儿的，所以讲究的是实用。什么叫实用？就是让你实际见到作用，得到改变，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先给大家讲经络学之根，十二正经之根，三十个点穴按铃，人体有365个穴位，人的穴位就是经络上的一个驿站，对不对？我们的始发站它在哪儿？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人的任督二脉，是吧？学针灸的、学经络的、学点穴按摩的，你都要记住这一句话：错穴不错经。什么意思啊？这个穴位错了没什么了不得的，因为毕竟养生不是治疗，它不像扎针，是不是啊？你要扎错了穴位，那可能要造成伤害。因为我们采取都是磁疗啊、点穴啊、温灸啊，是吧？这些方法往往呢没有太大的风险性，是吧？穴位可以错啊，不必啊说必须要分毫不差，当然分毫不差是最好的，但是略微的差那么一点不要紧，但是呢你的经络不要错了，也就是说走行的方向、大方向别错了，是不是啊？哎，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你的养生的目标。就像我们好多朋友按心包经的时候啊，我哪个穴位啊，啊，是不是差一点点呢？啊，差了不要紧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得的。就像我们敲胆经一样，哎呀，我怎么没敲到，我没敲准穴位？哎，不要紧啊，只要是经络的走行方向就好了，是不是啊？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叫错穴而不错经，啊，经络的走行方向别错了，啊，就可以。另外呢，啊，另外呢，一定要得气。哎，上学要学知识，吃饭呢要吃到气血生化，排便呢要排得通，是不是啊？ 我们赚钱了，不要把钱当成数字，不要成为守财奴，要让这个钱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实现钱的价值。人不能做钱的奴隶，而要让钱做人的奴隶，你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所以点穴按摩一样的道理，点穴不得气，隔靴搔痒。你隔着靴子挠痒痒，它不止痒啊，它不止痒啊，它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哎，所以得气就是你是点穴了，你那个经络穴位理没理你呀？你点穴了，光让穴知道叫得气，让经络知道了叫更深层次的得气，让脏腑知道了那是最好的得气，经络也知道了，脏腑也知道了，好，你才真正的达到了点穴的目的。所以点穴不是为了穴位而点，而是为了经络，为了脏腑，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哎，就最后这一句话，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是不是？所以养生学，有的人养的是花架子，是不是？哎，有的人养的是什么呢？啊，咏春拳啊，真正的起作用。说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那么经络学养生的第一课，就是元气的培固，让你的经络不再空，有血，让你的经络不要死，让它有气。得气血则活，有血气不绝。那么用中医的话来讲，叫气为血之帅，是吧？一个军队有了元帅，这个军队才有生命活力，不然的话群龙无首，乱成一糟糟，没有用啊。那么有血气不绝什么意思？气不是凭空生的，是从血源源不断，有了元帅这个军队才有生命活力，不然的话群龙无首，乱成一糟糟，没有用啊。那么有血气不绝什么意思？气不是凭空生的，是从血源源不断生化而来，叫血为气之母。所以啊，补元气，阴阳同补，用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东西既补了阴又补了阳，不是的。阳得阴助，生化无穷。那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吃饭、睡觉、走路的问题，这叫元气三宝。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十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经络呀，是一个无形的网，是不是啊？经络呀并不像经络图上他画的那个样子，说它只是在身体的表层，不是的，它是一个立体式的结构。什么叫立体式的结构呢？也就是说身体由内而外，由上而下，无处不在，就是全身都有经络的存在。为什么呢？ 因为经络的作用，它是气血的通道。气血这个概念比血液要博大的多得多，是吧？我们经常说呀，搞解剖学的都知道，说骨头除了骨膜和骨髓腔之外，没有血管，没有血液。我们的头发丝儿，我们的脚趾盖，没有微血管啊。而这些地方同样由气血供给。主国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气血余不出来长头发。所以贫血的人，气血亏的人，他就掉头发。肝开窍于人的爪甲，所以手指甲盖好不好就看人的肝血足不足。手指头这个筋灵不灵活也取决于肝血。主国中医还说叫肾主骨生髓，所以骨头长得好不好是骨质疏松，是压缩性骨折，是骨不连，还是提前出现了骨膜炎，这些皆由肾经所主。也就是说，肾的经脉络脉通达于骨，气血经过这个经络来养着骨头，养着骨头里边的骨髓。所以呀，血流不过去的地方，气血可以到达，而气血到达的路径就是经络啊，经络。所以我们这时候了解经络的作用，哦，经络是气血的通道啊，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哎，它得是通的，上下得是通的。我常给大家伙讲，现在那么多的世界医学难题，那么多的疑难杂症，那么多的膏肓之病，一大半是医生给治出来的。换而言之来讲，疾病的错治和乱治倒不如不治。因为你不治它，你人体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而如果错治乱治呢，非但没有治好，还把人的自我免疫力、自我的保护机制给打乱了。结果呢，激素性的股骨头坏死，是吧？安眠药导致的抑郁症、脑萎缩，抗生素所创造的什么超级细菌、菌群失调，难道这些都是治疗理所应当出现的吗？不是的。所以啊，大家伙你要思考一下我的这句话，错治乱治不如不治，添乱。所以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明其理，知其因，只有正确合理科学有效的防治才能得健康。否之呢，哎，否之是竹篮打水，是不是啊？甚至是雪上加霜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希望大家要明确经络，我们知道了它的作用，那我们还要知道如何让它畅通的更好，如何保证它的沟通上下，连通内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经络的三从啊，三从，或者说三个层面：一则脏腑，二则五体，三则无关，是吧？这个 祖国中医啊有这样的话，说望而知之谓之神。说啥意思？说这个医生最高明的就是人往这一站，一观其面色，观其形态，观其外在的现象，就知道这人什么病了，这是高明的医生。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啊，中医诊病，它靠的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武器，而是靠的老中医的那个具有透视能力的眼睛，是不是啊？眼睛也不是 CT， 也不是核磁扫描仪，它怎么能透视啊？眼睛不能透视，透视的是人的经验、思想、大脑的分析，叫观其标而知其本。这个入木三分，完全是实践和智慧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俗话，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的道理。外行的医生即使把 CT 核磁查个遍他也看不明白，高明的医生人往那一站就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那么传统中医的诊断学讲究的叫四诊合参，这四诊指的是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其形，闻叫听其声，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那么传统中医的诊断学讲究的叫四诊合参，这四诊指的是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其形，闻叫听其声，问是问其音，而切呢叫切其脉。所以啊，望诊也没看出来，听呢也听得胡了巴嘟，问也问得乱七八糟，最后靠摸脉条摸出来的结果呢，十之八九是错的。就是医生看病到了摸脉这个层面，是吧，是最后一招了，是不是啊？如果这招还没看出来病，那黔驴技穷了，那这样的中医就只能蒙人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好多人呢把这个摸脉认为是中医的什么呢，哦，标志性的诊断，实际上大错特错。诊脉呀，只不过是中医的一个保底的诊断方式。什么叫保底啊？啊，观其形进行了分析，闻其声进行一步确认，问其原因又知道来龙去脉了，哦，再摸一摸脉，哦，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就最后的一个调查手段。但是呢，在普通百姓看来，却把这最后的黔驴技穷的最后这一招却当成了考大夫的啊，把手脖一伸，你说我什么病吧，说出来就能看，说不出来就不用你看，你看。所以这也恰恰是祖国中医在传承问题上的一个尴尬，是不是啊？最后一招了，哎，而望诊、闻诊、问诊，这在中医当中的精华传世的东西，现在却渐渐的失传了。那这四诊合参恰恰说明了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吧？第一个层面是五官，观人五官，知人五脏，这是最早的信号。那么五官得了病之后呢，到五体。啊，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这个人呢，老了之后，是先眼花呢，还是先抽筋儿失眠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先眼花失眠，而后抽筋。为什么呢？眼睛是五官，是不是啊？而那筋是五体。 反过来，人是眼神先呆滞呢，还是先得动脉硬化呢，还是先得心肌梗死呢？这又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轻到重的变化。这人往这一站，你看这人眼睛啊，眼神呢比较呆滞，你跟他说话吧，他反应有点慢。过段时间一检查，哦，动脉硬化了。再过个几年，哎呦，心肌梗死了。这是个发展过程。反过来你再看那个心肌梗死的人，哎，他的眼神比较呆滞，他的反应力比较慢，他经不起什么呢？兴奋，经不起大喜大悲，是不是？反过来我们再说，掉头发的人不一定得贫血，是不是？因为花落了，树枝不一定枯干，但是树枝如果枯干了，那花早晚得落。这人如果贫血了，我告诉你，早晚得掉头发，有的已经掉了，是吧？现在没掉，早晚也得掉。所以呀，这些在现代医学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解析，叫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或者我们把它叫什么呢？疾病的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啊，这是比较专业的医学术语了。那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理解可能需要一定的难度，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啊，认识到功能性疾病说白了，零件一个没坏，但是运转有点失灵，是不是？耳朵有点聋了，结果呢，我只问了病人一句话，我说神经好不样的，他为啥耳聋啊？神经炎是缺血性的，神经性耳聋叫神经缺血性耳聋，如果一侧的那是颈椎病引起的，如果两侧都有，那说明严重的脑缺血了啊。对对对，大夫还说我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吃维生素管吗？维生素不管脑供血不足，钙片也不管。所以这两个药或者这两个营养素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只能越吃越重，如此而已。所以啊，治病不问因，那是医盲的表现，是不是？所以知道了这个表里藏，表是五官，你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五官、五体、五脏，你就可以得健康，真正的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真正的知道合四季，真正的知道十二个时辰，真正的知道人一生的养生之奥妙。而反过来呢，是吧？你还是病啊，查出来才知道，而这样的人，你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你才只会分析，而最后呢，拿保健当救命的，把保健品当绕吃的这些人，那你差的还远了，是吧？你差的还远了，甚至说来说你是误区。药物和保健品是不分家的，但是不要把药当保健品吃，也不要把保健品当误区。药物和保健品是不分家的，但是不要把药当保健品吃，也不要把保健品当药吃，是不是啊？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啊，我们吃保健品，我们什么时候减药停药啊？哎，你要观察自身的变化和数值，不要莽撞行事，你有个起作用的过程，你得有一个把不正常调节到正常的过程，有个交接班的过程。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养胜过治，养还能帮助治。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 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的六大成因啊，六大成因，世间好多事情啊，或者呢不客气的讲，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有因果啊，皆有因果。什么意思啊？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但是呢我们好多的中老年朋友，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他得了中风的时候，当他得了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病，他本身是寄予一线希望，因为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朋友来讲，我们是非专业人士，对吧？那个医院的医生呢，哎，叫专业的医疗人士。所以我们非专业的人士就想让这个专业人士，让这个专家给品头论足啊。所以啊，我们希望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这些同行啊，我们多一些爱心啊，多一些平常心啊，多一些相互的理解。中国人历来就讲叫尊医重道，我们尊敬医生啊，因为医生救死扶伤，有德有术。那么中风究竟是怎么得的？我结合着传统的中医文化和现在的临床的检测医学，给大家简单的啊画出了常规的六大病因啊。为什么叫常规的？还有非常规的吗？没错啊，山上掉个石头砸脑袋瓜了，脑外伤是吧，脑子里头长了个瘤子啊，脑内病变，哎呦不小心骨折了，尤其是老年人呢骨质疏松的是吧，骨折了，哎，骨折后得了个脑梗，什么原因啊？叫脂肪栓子。说白了就是你骨折后，你那骨损油在血液当中形成了血栓，对不对？那么还有啊，年轻人是吧，是吧，打仗斗殴啊，结果得了脑梗的，得了心梗的啊，甚至有的没了命的啊。这什么原因呢啊？肢体外伤导致血管内啊，叫 DIC 啊，这大家记住叫 DIC，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包括有那个女同志啊，现在很少了啊，就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啊，原来那个医疗水平差啊，生孩子啊，生孩子大出血是吧，哎，甚至呢人工流产后啊，也会形成微血栓啊，这些呢叫非常规因素啊，很特殊了。你看看在六大常规病因之外还有非常规的，又到了五六个，所以很少见，我们就不讲它了，是吧？养生啊，它不是来攻克什么医学难题的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养生呢叫返璞归真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最贴近生活的层面，最基础的层面去改变人的啊饮食、睡眠、 运动、心情、起居，甚至于心态、习惯，说白了，改变环境，是吧？自然环境去适应它，啊，身体的细胞的内环境去调节它，啊，人体的生物磁场、生物钟的环境，啊，去整合它、平衡它，哎，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的目的，啊，而不是去打打杀杀，把这个病根除啊，啊，那都是外国医生讲的，啊，中国大夫不讲这个。中国大夫讲什么？传统的中医讲究的是化解，啊，化解，啊，说那个鱼和猪肉不能同吃啊，是吧？我说谁说的？老祖宗说的。你讲条件，啊，讲条件。你看是什么条件下，你要在大铁锅里头。把那肉和鱼要炖到一起，那肯定没法吃了，那不符合饮食的规矩啊。但是呢，泥锅，啊，泥锅，土化万物，是吧？你把种子装在一个铁杯子里头，是吧？顶多你加了水，它可能发芽，它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你埋到土当中呢，它是不一样的。另外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是吧，玻璃杯喝茶水什么味道？不一样的。另外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是吧，玻璃杯喝茶水什么味道啊，是吧？铁茶缸喝茶水什么味道是吧？搁时间长了水锈味是吧？紫砂杯三伏天喝茶水，早晨倒的茶到晚上都不酸，隔了夜隔了几天啊，茶味不改，能一样吗？所以啊，中国的养生文化和方式方法，它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脱离了文化而去讲方法，那个叫什么呢？叫小伎俩。那么中风的六大成因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为什么要牢记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的好记，是吧？六个是吧？高血压病20年得脑中风啊，小心了啊。有的时候我得上了啊，得上了就得加倍小心。怎么着啊？复发，它没完的复发，越复发还越伤害严重啊！3年往上还脑萎缩，你看看啊！低血压到60岁，脑梗、脑中风，是吧？脑萎缩，有的人说50岁得的，我恭喜你了啊！你提前了，是吧？提前衰老。恭喜什么恭喜啊！所以低血压病人啊，一张嘴我年轻的时候就低，我怎么说了，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年轻的时候你血管什么样，你年老的时候你血管什么样，是吧？年轻的时候低叫代偿，是吧？你年轻的时候能干多少活啊，是不是啊？你一个跟头能跳多高啊？你现在你折腾个我看看，是不是啊？我说脑萎缩，60岁得脑萎缩，我没有啊。我说你什么时候检查的？啊，我3年前。我说你在哪家医院检查单？人家给你看3年前的，是吧？我告诉大家伙，所有化验单，你别说3年前，你3个月的都不算数。因为3个月中风可以恢复正常，因为3个月没中风可以得中风。事隔3日，当刮目相看，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 是吧？三四年过去了，事情变了啊，你的眼光还不变，还看那个老化验单呢，那叫什么啊？叫刻舟求剑，哈哈，刻舟求剑的错误。那么中风六大成因当中的糖尿病，糖尿病十年得脑中风，哎，咋比高血压提前十年呢？没错啊，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它比它高一级啊。这个新听众，你笔记本上没有的你写上，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性疾病，是不是啊？所以心脏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啊？十年嘛，啊，十年。那么还有什么呢？哦，还有脂肪肝啊，脂肪肝，脂肪肝是谁造出来的？是吧？昨天一个朋友说：“哦，我手术了，胆囊割了，我得脂肪肝了。”我谁说的？不对，是吧？脂肪肝的形成是由脾脏的功能决定的，脾不化湿是饮食，是吧？起居无常耗肝血，哎，你看，哎，听话听音，痰湿厚重，那是生脂肪肝的。起居无常阴阳颠倒的，哦，那也是生脂肪肝。哎，这个脂肪肝呢，在中国大夫和外国大夫面前啊，待遇不一样啊。中医说了得抓紧调治，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伤了脏腑了，经常叮嘱大家一定要早治。为什么？糖尿病第一步啊，对不对啊？第二步什么？第二步痛风啊，第三步糖尿病得上了，你说你治不治？但是呢，外国大夫怎么说呀？啊，脂肪肝不用治啊，人人都有啊，都有啊，那不管了呗。哎，每年定期复查，说没事我还查他干什么？哎，严重了容易出现不好的变化啊。什么不好啊？啊，纤维化啊，纤维化会怎么着啊？哦，会恶变。恶变是啥意思啊？就那意思。哦呦，没事儿没事儿变成死路一条，你说有事儿没事儿啊？对不对？哎，所以科学要发展了，社会要进步了，你的那些思想是不是要先进一点了？是吧？当有些科学，有些所谓的科学已经难自圆其说的时候，那说明这个科学就已经有漏洞了，是不是啊？自相矛盾，说没事的是你，说恶病要命的还是你这个大夫，那我到底要不要管呢？我不管我等着没命吗？我管，我管你没办法。现在西方医学对脂肪肝没有特效方，而且还告诉大家，好多他汀类、化学类的降脂类药物，现在已经成了导致脂肪肝的很重要的一个诱发原因。哎，他不但防不了，还造出了一大批脂肪肝的病人，还是最大的注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房颤造脑中风啊。什么是房颤？普通的早搏不是房颤啊，你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啊，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哎，我有没有房颤呢？你别凭感觉啊，该化验的时候化验，是吧？该凭感觉的时候凭感觉，是不是啊？哦，房颤都让你晕倒过，你还当成普通的心律失常，能行吗？是吧？而这个呀，大家要具体分析。那么做过房颤呢，你别凭感觉啊，该化验的时候化验，是吧？该凭感觉的时候凭感觉，是不是啊？哦，房颤都让你晕倒过，你还当成普通的心律失常，能行吗？是吧？而这个呀，大家要具体分析。那么中风六大病因三层损害，我给大家讲了防中风的 黄金阶段，就是病在经络，还只是在五官上的毛病，还没有伤到你的脏腑，伤到你的经络的时候，是最容易防治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健康的人冬天不怕冷，是吧？夏天不怕热。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正气存内。大家要知道，从生物学上来说，人是恒温动物。啊，什么叫恒温呢？哎，就是暖血的，是热血的，不是冷血的，是不是啊？你赶上那个青蛙呀、蛇呀，是吧？壁虎啊，说这类呢就是冷血动物，就是它们血的温度会随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不应该，是不是啊？但是呢，现在有些老年朋友啊，那些老哥哥老姐姐开玩笑是吧？哎，我不行是吧？我是冷血动物，怎么着啊？哎呀，这天一热我就发烧啊，天一冷啊，我就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这什么原因呢？哎，这就说明你人的正气、元气太亏虚了，是吧？所以衡量健康的最简单的标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啊，健康的人冬天不怕冷。为什么不怕冷？因为身体的阳气可以蓄暖四肢啊，蓄暖四肢，是吧？那么健康的人为什么夏天不怕热呀？哎，夏天天热了，我们点空调啊，哎，外边很热，屋里很凉快，但是空调费电的。那身体好的人不用，别人都大汗淋漓的，他不用点空调，也不用吹风扇，哎，人却是凉凉的。那这有什么道理啊？哎，就是人的自我体温调节机制特别强。人是天底下最精密的空调，是不是啊？这夏天呢，老人家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百货商场啊。为什么呢？夏天天热呀，好多百货商场里都开着空调啊，哎呦可凉快了。结果呢，有的一进去打喷嚏了，它空气不流通啊，又那么冷，外边那么热，一冷一热得感冒了。所以说有好多商场那个工作的那个工作人员，是吧，到老了得风湿性关节炎的，还都是年轻的时候大夏天吹空调吹出来的。一方面消耗了能源，一方面又给人造病了。所以现在呢啊，你看国家这个节能减排的政策啊，你看现在好多一些大都市啊，在炎热的夏季，那商场的空调不再那么凉了。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哎，那么越是天气寒凉，人越怕冷，说明人的自我体温的调节机制就很差。我说过啊，人是天底下最精密的空调啊，对不对？是吧？你买的再好的空调，几千块上万块的，它温差也得一个三五度呢，对不对？哎，你看人呢，嘿，差半度就要得病了。 是不是啊？差一度就出他毛病了。所以这个呢，说明人是天底下最精密的空调，那人呢，还是天底下最高科技的制药厂，是吧？因为人体内所产生的好多的生物化学反应，你现在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啊医药企业也好，化工厂也好，它生产不出来，所以好多仿生学的东西离人的生命本能还差很远。哎，所以这叫天地造物啊，啊，这是人的灵气啊。所以呢，我常给大家伙讲说，还是原装的好，是吧？有的人问我，徐老师，我心脏我安个那个起搏器啊，啊，我要装个支架呀。我说你到什么阶段了？说我还行，挺好的，能吃能喝，能走能睡。大夫说这个得早点安啊，不安了恐怕以后出问题。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啥也不如原装的好，是吧？手术开刀，你包括什么换股骨头啊，是不是啊？换人工关节啊，啊，手术开刀治颈椎啊，啊，我的个人观点，告诉大家都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啊，甭乱开刀，啊，因为有时候开刀呢是弄巧成拙的事，因为原装的你都没用好，是吧？不开口子你都没长好，那割完了要缝不缝上了长不好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人的自愈能力啊，你不要太高估它。另外呢，人的适应能力你也不要太高估它啊，哎，人的自己的原装的配合使用能力啊，那个是最合理化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呀，来要重点的说一说啊，中风康复八大疗法，说白了就是用经络学来讲一讲中风三个层面的问题啊，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五脏、五官、五体，一个是表，一个是里，一个是内外相连，是不是啊？这个中风啊，严不严重啊？好多人说大面积脑梗，是吧？哎呀，你这脑梗是很轻的。这个呢，往往是医生通过 CT 报告或者核磁共振，通过数据上衡量给的指标，是吧？那这个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啊，只能作为参考。为什么呢？这就跟那个买鞋一样啊，说44码的鞋好大哟，大吗？姚明穿估计还得挤脚，甚至穿不上，是吧？哎呦，说这个鞋呀是40码的，好小啊，你给小姑娘穿啊，可能穿上这鞋跑起路来走起路来还得跟不上脚。所以鞋小也好，鞋大也好，别看尺码，看穿这个鞋的人的脚它的切合。所以病重也好，病轻也好，别听医生的一面之词啊，医生拿着化验单一嘬牙花子，哎呦这病重啊，呱唧别人吓倒了，这样的人呢都是医盲啊，无知，是不是啊？我记得是在那个黑龙江的佳木斯，是吧？这话说得12年前了，一个医生是吧，拿着一个老太太的心脏的彩超报告单，是吧？老太太是儿子扶着去的，是吧？背着回来的，是不是啊？哎呦，母子俩抱头痛哭啊！哎呀，为啥呀？就是因为医生说了一句话，呵，哎呦，照我看这病人就不在了，还能活吗？你看这大夫说这话，的确啊，老太太风湿性心脏病很重，但是老太太呢，哎，年轻的时候老头就不在了啊，带着儿子一起过啊，又当爹又当妈，吃尽了苦头 啊，心脏累出了病，不假。但是你想啊，农村的女性吃苦耐劳啊，所以人的那个耐受力特强，是吧？就是老太太儿子扶着来看病之前，那还在家里做农活呢，是吧？所以医生这一句话得了，老太太是走来的。老大夫说完这句话，大夫老太太呱唧趴地下了，是儿子背着换的医院，是吧？人那个医生说的就比较客气了，哦，说这病比较重啊，但是人的体质比较不错，耐受能力强啊，回家调一调吧，啊，定期检查别忽视了。来、所以病一定要结合到人的身上，再论它的轻和重。所以我常讲，中风无轻重啊，你不要一句话啊，就是这副中风啊太重了啊，或者这个中风啊没事儿，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多脑梗塞第一次发病，大夫都说没事儿，也都是因为这一句没事儿，后来的偏瘫，后来的半身不遂，哎，这个患者和家属就想不开，第一次得没事儿啊，是吧？咋后来这样了呢？你想一想，如果医生在第一次就能够如实的告诉病人这个病将来会复发，第一次叫小中风，第二次要复发就比第一次重，所以这个病一次治好了不行，长期预防复发是关键。你要能把这个理儿告诉给病人的话，我说呀，你救的不单是一个人，你救的将是一个家庭，是不是啊？哎，那反过来呢？啊，你看有的那个陕西宝鸡是吧？47岁的脑中风病人，照常理来讲，那是3个月就可以恢复的，半年就可以恢复的很好的，但是呢，在家卧床3整年，把这一对呀、年轻的中年夫妻呀、给磨的呀，认为大没有希望了，前途渺茫啊，啊，垂头丧气。后来呢，我们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问他都怎么治的，治疗也在理。后来得知，在常年吃一种，啊，所谓的秘方，啊，管他原来卧床大便燥结的跑肚方，啊，就是现在的老百姓常用的那些治便秘的野方子，啊，喝大黄水，喝番泻叶的。好汉扛不住山坡稀屎，是吧？那是好汉都得给拉倒了，拉垮了。病人你天天让他拉稀，把元气泄得空空的，关不上门，我说他拿啥填固脑髓，拿啥恢复身体状况啊，对不对？所以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但是现在就往往有些人呢，打着什么高科技啊，祖传秘方是吧，偏方大全是吧，用的竟是一些给病人放水的方子，